凤旗一瞧，这个和尚大身材，细腰大背，穿着银灰色绸子僧袍，黄后领，银灰色的中衣，后底的黄僧鞋，眉毛白，胡子也白，明显显露出了六块香疤。老和尚长得慈眉善目。那么阿弥陀佛，施主贵姓啊？凤起赶紧深施一礼，在下北京人，姓凤名齐。嗯，老和尚仔细看了看凤起，你有个外号叫金莲花，对吗？是啊。高僧您怎么知道？你在广庆茶楼拿着剑山的三手救了皇上，四川早已然嚷嚷动了。请问您是哪位？此地天海庄，我名天海佛侠宫长老窦瑞，是你二师叔的弟子。你老师是我师伯三师叔张红军，从北京回来路过我的庙，跟我全说了。凤起一听，这位是二师叔闭目金经佛江达经本初的徒弟，那就是自己师哥了，赶紧跪地磕头，小弟拜见师兄。小师弟起来吧，你从什么地方吵到我这个家呀？凤起站起身形，就把始末缘由跟师兄全说了。小师弟啊，现在上哪儿去呀？师哥，我要进剑山，灭剑山蓬莱岛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弥陀佛，师弟呀，你念此金莲，在茶楼捉了剑山的三叔，剑山全都知道了。即便谭天不在山中，你进剑山也是飞蛾投火，自寻死路啊。师哥，您说的也对，但是我不能不去立功啊。请师哥替我想一个万全之策。嗯，先吃饭，从长计议。有人伺候凤起洗脸漱口喝茶吃饭，吃完了饭了，哥俩坐着说话。师弟啊，你要打算进进山，先得更名改姓，怎么办吧？你改姓白叫白凤，人称小莲花，也能念此金莲花，你呀就算我的徒弟，在这儿就吃得开了。我写一封信给你三位哥哥啊，就说你要投奔剑山。你这三位哥哥是我三位师弟，在剑山呢被封为左膀寨三公，银海亮，陆海明，金海寿。不过你得留神呐，这剑山蓬莱岛军师燕普燕云峰老奸巨猾，诡计多端，他很难对付。师哥，就按您的主意办，您放心。我知道燕普这人不好对付。嗯，行，踏踏实实睡觉。第二天清晨，凤起起来了，洗脸漱口喝茶，老和尚就写了一封信，让凤起带好了。吃完早饭，哥俩出了天海庄往西走，走了三四里地就到了江边了。江水声如牛吼，不浪滔天，激流滚滚。老和尚窦瑞雇了一条船，开发了脚钱，白放上船吧。凤起行了礼，然后上了船了。这小船飘摇摇，冲风破浪，顺流行驶，奇快如箭。这凤起不会水呀，他瞧着茫茫大海，心说我进去可就出不来了。倘若谭天在剑山，自己怎么应付啊？想着想着，猛然就一抬头，就瞧白云绕山巅，剑山已然在眼前。小船到了青龙闸外头停住了，山上有人问：“前面干什么呀？啊，快说！”不说我们可开锅造业了。